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瞬间又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夜色 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时光》。从他的歌曲当中，我们总可以听到让我们心驰神往的景象，也能听到我们想要去诉说却没有机会去表达的那份情感。下面这首《礼物》便是许巍送给父母的歌。当时录这样一首歌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在录音棚外，听说在录音过程中许巍已然忍不住潸然泪下。 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远，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曾漫长的等待，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

到深处谁会知道，耗尽了热情丢失了自己，不知谁让你我相遇，伤痛处含着淡淡的甜蜜，当闭上眼睛把你沉到了心底，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你看着平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断断续续却又欢欢喜喜，曾约定生生世世与你面对风雨，只因那对对错错相伴在每个朝朝夕夕。朝朝夕夕，如果走到天边，穿越这地平线，是不是你我之间就不会这么遥远？风吹来的气息，雨滑落的声音，就像是你的呼吸，在我耳畔萦绕不散。太短暂，那曾有的快乐，留下的竟会是这样的伤感。再走过曾走过的路，再看着你深爱的海，这是你喜欢的雨天，你总靠在我的胸前。我仍相信你相信的，不说你不想我说的，我们躲开现实世界，以为这样就能永远。

面对这一切。 屋顶上的秋天来自满江，在千禧年之后，满江在歌坛崭露头角。当时他和金海心成为索尼力捧的新人，虽然音乐品质不错，或许总是缺少一点点运气，始终没能大红大紫。后来通过选秀节目归来的时候，变成了一枚文艺大叔。而下面我们就来听满江这首《最爱》，最后也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稍后我们继续中歌榜，我们待会儿见。 从不要求几句，恋爱是奇妙的话剧，放弃了日常用语，不需要道具，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愿意在你面前袒露灵魂，单身只为了一次亲吻，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愿意在你前面冲锋陷阵，恋情慢慢升温，融化掉所有冰层， 时间烦恼忧愁总轻弃我啊，总有人不断对你说谎，从昨天总会过去，那些相识相知如何宽慢的夜晚啊，啊真正的人们盼望着能交出偏见，张开双臂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

在寻找一个人，多年前离开家门，他相信世上有奇迹，他不信神。他走很远，冥冥之中是谁打开那一扇门？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他看到，他迷惘，没有翅膀的人却飞向云霄。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传说像奇迹，神乎其神。穿了很远，冥冥之中是谁关上那一扇门？他知道，他向往那些梦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今年中国榜年度中段总结当中唯一的一首连冠歌曲，第27、28周冠军，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门》，也是他非常少见的用吉他 riff 来作为创作动机的歌曲，收录在了《无时无刻》专辑中。而接下来是毛不易在《城市傍晚》之后的又一首冠军曲，也是电影《中国医生》在《我们不怕》之后的又一首冠军影视单曲。这首电影的插曲由毛不易所演唱的《甘心替代你》第29周冠军。 尽管世界天已黑，依依不舍流着泪，最后一刻是否还有机会？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

化作风飞，遥望着故乡泪水